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发。 喂，又礼拜三、礼拜四啊，礼拜四啊，大军发。 你成日话你决战中环嚟咯，你条友真系。 我而家真系决战中环，我可以咩有人替我嚟替啦，大佬。喂，但系唔系，即系唔知大家有冇听琴日决战中环？即系而家有埋样啊，即系而家我哋人才鼎盛，我哋板凳深度啊越嚟越深，系咪？即系都唔需要我做咁多节目啦，大佬啊。 当然啦，你都知道自己搞好多节目咧，你条契弟啊。 我要 嗱，今日阿龙就唔喺度，咁啊，我同你顶住先。 系冇办法。 一阵间咧，我哋请咗个嘉宾嚟咧，就叫做方志恒， 犀利啊！讲2047啊，大佬。 咁我同阿 Anthony 游论下佢。 啊，好。喂，咁啊，即系嗱，近日咧就呢个阿贪争事件咧就炒得越嚟越犀利啦，系咪？咁但系即系嗱，以你嘅身份嚟讲咧，其实你自己系第一身嘅身份，因为当其时咧，好似你报案督灰嘅，好似系 其中一个啦， 系咯。喂，点解咁勇啊，大佬？真系 大班打俾我， 呢个大班 俾条好桥我，佢话喂，你去喐下呢个黄楚标租楼俾呢个曾荫权啦。 喂，唔乸系啊嘛？ 喂，坚噶？ 喂，我唔信啦，即系我真系半信半疑啦，起码都因为 唔系因为大班咧，即系未喺话唔同我做朋友之前。 喂，老友嚟喎，大佬。 佢不停俾橋我嘅，即係叫社民連做呢樣，叫有啲做有啲唔做啦。咁但係咧就，喂佢呢鑊嘢咧，其實我係真係事後先諗，我覺得好奇怪。 嚇，有乜奇怪咧？ 喂，黃楚標係你 partner， 曾蔭權係你老友，咁你叫我同阿毛走去喐佢嘅咧，就算你唔叫，我哋都可能會喐。但係你叫咧，我更加加多鉛肉緊喐。但係事後我諗到啦， 即係百思不得其解嚇。 事後因為係 BBC。嘅糾紛啊！你都諗到點解啦？ 唔係咁，你 DBC 嘅糾紛，你喺你要喐佢，喂，咁你咪更加即係一定中硬。喂，你真係置佢於死地咁滯喎！如果你咁講嘅話，係嘛？ 唔係，但係我諗嗰陣時候啊，大班嘅諗法就係、是、喂，都係諗住借呢樣嘢嚟喐黃楚標啫。冇諗住係掂到曾蔭權，因為而家對我哋好多人嚟講一個好大嘅疑問就係點解拖咗三年幾？咁呢個就唔使諗㗎啦，因為入面有好多好多嘅政治考量喺入面嘅，即係阿爺要決定，喂大佬你話曬嗰一個特首，香港第一把交椅，咁但係事後我喺度諗，喂我重慶咩呢個四川省黨委書記薄熙來我都喐，屌你咪曾蔭權你係老幾啊大哥？佢係薄一波個仔我都喐，我怕你咩啊大哥？喂，同埋你諗下，中央係要顯示喺習近平當政之下，我種剛正不阿嘛，我反貪腐嘛，嗰種氣勢啊嘛。喂，後屘我諗得通曬喎，成個 picture。即使你話最初大家估，佢十一又去啊，七一又去一路露面啊，以為佢都係冇事嘅諗咗。但後屘諗下，喂，唔告似乎更加唔合理喎。 唔係咁呢個係，因為其實我亦都講過啦，喺第啲場合就話，呢、這個喂之前呢、這個邊個啊江樂士係咪？即係呢個前廉即係呢個叫咩檢控專員？ 檢控專員 已經講啦，喂大佬，喂你拖三年半破，即係破得呢個世界紀錄大全啦，係咪？即係如果你話要行程序嘅話，程序上你係唔係都要俾公眾嘅答案？即係老實講嗱， 喂你就算啊，其實佢拖到咁耐咧 ，Anthony 要諗一個問題就係、是、咧，咁你唔告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喂，你睇翻啦，曾蔭權喺當陣時爆佢日日擠牙膏嗰啲咁樣嘅所謂貪爭嗰個嘅指控咧，其實係真係你好難唔告嘅喎。又坐人游艇，又坐人私人飛機， 但佢就偏偏就搞呢啲啊， 跟住又租人地方。喂，呢啲好明顯，亦都係更加直接地，基本上係利用你嘅職位係攞著數嘅嘢。喂，你唔告，咁點解釋啊？你拖三年幾？你而家發覺佢原來因為係政治上可靠啊， 系好似陈方安生咁呱呱嘈啊咁样。 嗯， 你调翻转头谂，呢个又系冇道理嘅、哦。咁、如果你以我哋理解而家中央嘅特性嘅话，我宁愿即系打错，即系一万都唔会放过一个啦。我显示我哋反贪嘅决心啦，同中国人民讲系嘛，唔系因为你香港特区。你曾經喺港英殖民地嘅管治之下，表面上係有呢個法治係一個廉潔嘅政府，唔係呢個依然係好似我哋內地咁嘅處理方法， 似乎係啦。因為嗱，另外一種講法就係話，點解鬱真 同埋話俾你香港人聽，你唔好以為你港英殖民地年代裏面所謂嘅法治嘅廉潔制度係叻過我哋好多啊！你哋嘅第一把交椅同埋第二把交椅， 因為佢係 都係。贪心友嚟嘅，都系以权谋私嘅，都系利用权力咧系攞着数嘅。屌你香港人，你唔好讲到自己咁劲啦。 嗱，我唔会质疑佢。 嗱，呢个我系其中一个角度， 我唔会质疑佢大陆会有咁嘅意图。但系问题就系话，佢呢种意图说唔说服到即系呢个香港人咧？当然系 唔 系？ 当然你话佢告佢一两样嘢都系冇申报啫。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佢唔告得佢嘅嘢，因为你。作为即系香港行政长官，其实佢攞啲着数都系告得噶啦。 唔系，但系问题就系话，其实如果佢告咗曾荫权有先例嘅话，喂，咁六八九何以自处咧？ 诶、这个就系第三个 point。呢、个就系我想讲嘅第三个 point 就系、是，如果你告得曾荫权嘅话，即系话阿爷留有一手告埋梁振英咯。 哇屌！喂，如果 我系当权者都会咁谂啦。我喐咗你。一个警醒你，你做紧嘛？ 系 系咪？即系我下次都可以喐你嘅喎。你嗰个咩 TCL 啊？我唔记得 DCL 系 UGL 啊 ？UGL 千万 系咪？即系好似某君所讲，喂，如果你话你同佢做嘢，即系你做兼职，系、嘛？如果你话你冇同佢做嘢，你真系受贿，咁即系话随时阿爷留有一手喐埋你。 咁啊系啊。 喂，而同呢一个系同中国国策一样。就话我要显示俾全世界听，我系有反贪嘅决心。我无论你系大老虎定系小苍蝇，我照打你。 嗱，另一个问题又嚟啦。如果你做呢个特首，系哇大佬喐，即系做得特首嘅曾荫权又喐，六八九又喐。喂，即系喂，讲真，边个敢做呢个特首呢个位？嗱，我而家啱啱见到啦，嗱呢个即时新闻嘅，即系梁锦松清被误会想做特首，唔一定要做呢个位置嘅，因为咧呢个唔系一个好位置。喂，同埋唔净止佢啊，而家佢缩沙啦，系嘛？即系早排阿曾权阿曾阿呢个曾俊华，喂，亦都喺度讲啦。 唔系，同埋呢个咪就系 Anthony 所我想讲嘅第四点， 系 点解要喐佢？就系、是、我要显示我作为。習近平領導全個中國，你特區政府，如果你有事嘅時候，我都不會放過。我顯示我的權威啊！我話俾你聽，你係我敢喐嘅。喂，跟住你所有人都要跟我走啦！你唔喺我派系裏面，我真係喐你噶。嗱， 咪咁係咯？ 曾蔭權睇到啦， 咁好危險咯， 係咪？ 你動節 好危險噶， 你動節得救嘅。边有肯边人敢做特首啊？ 喂，但系你谂翻个根本嘅问题，如果你喺港英嘅年代同埋喺特区政府嘅年代，港英嗰啲难听啲讲嘅所谓殖民地嘅走狗，敢唔敢咁样搭私人飞机？敢唔敢咁搭富豪嘅游艇啊？敢唔敢将即系啲红酒照个圈转咗去啊？敢唔敢租一个明明系几千万嘅豪宅，几万蚊嘅租啊？梗唔敢啦！因为你知道英国佬系成个管治嘅文化系不会容许呢种贪污腐败嘅出现噶嘛，只有喺中国特色里面嘅特区，先至系会因为睇下你而家系咪当权，当权嘅可以做，唔当权嘅唔可以做。 咁所以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即系一朝天赐一朝臣，咁你要做特首啦， 你要拍好码头啊， 唔系你要拍好码头，但系你唔 同埋你要希望嗰个码头唔好沉啊，大哥。 喂，但系讲真啊，如果系咁样嘅话咧，我做咗特首咧，我卸任一定走佬。喂，我点知我之后即系边一个做呢、這个咩噶？边个做中央总书记嘅？喂，大佬 下一个系你对头人对头嘅一个派系上台嘅话，要清算你用乜嘢啊？喂，我一定走佬啊，大佬！咁你仲边叫人做特首啫？喂，咁所以而家你咪见到梁锦松缩沙咯，曾入唔系呢个曾俊华又缩沙啦，话唔考虑做特首啊嘛？咁边个做咧？ 我哋嗰阵时候咧，前几年都讲个故事咧，就话咧。边一个系曾经超过40岁嘅人喺过去一生人里面都系冇黑材料 嘅？咪系咯，而且如果你冇黑材料嘅话，喂，中央 你都唔会企到呢个位啊！ 中央都唔会揾你做特首添，因为你太干净啊，冇嘢牵制你啊，大佬。 冇错啦，就系、是、因为你系不择手段，你系唯命是徒嘅人， 系， 所以先至系能够企到呢啲位人嚟噶嘛。有乜可能边一个喺高位里面未曾经，尤其是喺中国人嘅社会里面，边个冇做过啲污糟邋遢嘅嘢㗎？係。係咪？所以而家边个咁做啊？ 係，所以我 要。但係问题就係，我觉得对习近平巩固自己嘅权威，展示自己嘅国家政策路线，同埋俾梁振英个下马威呢，係做得一个非常之好嘅一条桥。但係你问我一个问题，到今日我都唔明，点解大班当日俾个咁嘅建议我？ 哦，系啦，即系讲翻转头啦。 系啊，我真系唔明啊， 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我最近呢两日先度谂咋，你条仔啊，你唔提我啊，我咪屌当日写文言，你好似去抗议我系咩？系、啊， 喂唔系、啊，我真系对阿大班另眼相看、啊，真系，哇大佬，即系原来你做得佢老友咧，佢都会大义灭亲、啊，真系。 诶，证明咧。即系 呢个 佢人系刚正不阿， 系咯，刚正不阿、啊，大佬劲 啊！喺原则面前，我宁愿出卖，即系自己嘅老友，系咪咁讲啊？应该 唔系呢个唔系叫出卖，呢个大义灭亲啊，大佬 大义灭亲 犀利， 收翻收翻出卖 啊！所以 我觉得奇怪，因为其实我事后咧，我系唔感觉到呢样嘢，因为第一咧嗰阵时候我系孤陋寡闻，我唔记得咗黄楚， 但系 因为黄楚标系唔系佢 DBC 嘅董事之前咧，我好似唔系好知噶。 唔系，但我想即系 第二咧就系长毛问我， 嗯， 咦，点解大班会叫你去搵搞呢坛嘢？ 唔系，但系佢叫你大义灭亲，佢有冇俾料你做佢先？ 佢冇， 冇， 佢即系发生咗即系 正贪真我 正义传媒日日喺度煎牙膏嘅时候，突然之间有人打俾我， 系 就话喂有条好桥啊，因为佢其实过去日子里边咧成日都有好桥俾我嘅，不过有啲做，有啲唔做嘅。咁我哋梗係啦，喂大佬，唔係因为你係我老友，你俾条桥我，我去做或者唔做㗎嘛。咁啱咁啱呢条桥呢，就係、是、都撞正我同长毛嗰啲即係 mentality。咁同埋你日日咁喺度煎牙膏，係咪？我唯一諗到嘅就係佢如果佢係真係帮我老友大义灭亲嘅，就係、是、想 stop 咗嗰、那个即係storm 囉。 嗯。 但又 stop 唔到啊。 嗯。 你唔可以话因为廉署潮流緊我唔回应㗎嘛，又唔得㗎嘛，係咪？但我真係好奇怪，點解會建議我去做呢樣嘢？我唯一就諗到就因為哦後期因為 DBC 同阿黃楚標有鬥翻咁樣。 嗯，咁但係即係我只能夠話佢係一個即係剛正不阿嘅一個好漢子咯，即係阿大班係 大義滅親。 系咯， 系嘛？ 喂，咁啊，喂，时间剩翻无多，我哋评论埋即系呢个台湾事件啦。喂，最近咧就真系呢、這个即系吓国民党无 Q 端端就换署，咁但系当然就系因为咧，即系其实系成个党中央都觉得，即系其实各方各面嘅人马啦吓、啊，都觉得即系即系署姐。咁啊，同呢个主流民意咧就相去太远太离地啦。佢都仲喺度讲紧呢个急毒。唔系，即系急桶啊，大佬！喂，咁你点搞啊，大佬？喂，你之后你仲要立委选举嘅、啊，你就算你选唔到总统都好，喂，咁即系喂嗰啲职位点算啊？ 喂，咁所以咧，即系正如我喺党嘅笑谈里面讲，其中一个因素就当日即系马英九谂住借呢一个嘅洪秀柱嚟过桥， 系 呢个其中一个考量就系谂住咧俾呢一个嘅朱立伦咧参选， 嗯。 咁當然啦，最大嘅問題就係話明知都輸嘅啦，冇所謂啦，咪俾你去選咯。喂，明知輸嘅嘢，梗係揾啲即係無關痛癢去做㗎啦，係咪？但係最關鍵就係咩咧？學阿頭先 Anthony 咁講就係、是，喂，你搞下搞下，原來你係急桶派嚟㗎，係 咯， 洪秀柱， 係咯。 喂，你知唔知道今次嘅總統選舉係扣連埋呢一個嘅立委選舉㗎？係 咯。 你又会拖死我哋其他立委嘅其他候选人㗎、啊。你唔好諗住你攞十几个 percent 嘅急桶嘅意识形态喺呢一次选举里面当一场运动咁搞。搞下搞下我哋国民党灭党㗎喇喎大佬。 嗯。喂你有冇咁多台湾朋友啊咁佢哋点睇呢其实。 佢咪覺得就係馬英九覺得唔對路咯。開頭諗住，expandable 啦，今次選舉都係輸俾蔡英文噶啦，我做到咁嗨。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後屘諗諗下，喂，原來你係建立緊國民黨另一條路線，就係急統派。係，喂，香港都冇一個政黨咁話。即係自己係急統啦，係嘛？大佬 喂，咁係咪共產黨最開心咧？如果有急統派走出嚟， 喂，而呢一個亦都係點解成個國民黨需要換馬嘅地方？就話發覺你唔撚對路啊！ 係 喂，除咗因為你提出呢一套綱領，令到我哋嗰、那個即係支持度係大跌之外， 係 另外一個問題就話、是，喂，呢套嘢唔係我哋而家國民黨嗰套嚟嘅喎，而家我係台灣國民黨，唔係中國國民黨啊，大哥。系咪？咁所以喂，点样唔换马？实换噶啦！除咗之前就话喂，大佬我俾你玩下，谂住你会知难而退，你又唔走啦。咁跟住咧，你仲加多几钱肉紧，讲呢、這个嗰啲即系大家台湾冇人信嘅嘢，屌香港都冇人信啦，系嘛？ 嗯， 唔好话台湾啦，咁样你仲讲？ 系。 咁所以仲唔换人啊？ 嗱，其實你有位老友啦，亦都咁講啦，即係其實阿黃丹卿啦，咁其實佢自己嘅盤算就覺得就係話，嗱，其實而家叫換柱咧，即係喂，尤其係即係大佬，即係而家咁樣嘅情況，第一會有啲咩事情發生咧？其實就肯定係對呢、這個民進黨嘅選情有利啦，因為咧，第一柱柱姐嘅支持。者咧就會喂發曬癲啊，大佬！喂，佢發癲嘅話，喂成個國民黨都係分歧，唔係即係一定要分裂嘅喎。因為喂大佬，你而家話要爆大鑊，又錄埋音又剩嘅，喂你唔分歧先至怪啦，係咪？喂，你唔分裂先至怪啦。喂，第二就係話處處姐走出嚟。喂，而家呢個民進黨啊，本身就諗住即係嚇，即係大安旨意就贏 Q 硬嘅。喂，你大安旨意贏 Q 硬嘅話，你嗰啲支持者就未必會出嚟選啊嘛。但係如果即係呢個即係而家呢個換上呢個朱立倫嘅話咧，喂，咁但係呢個民進黨嗰啲選民咧就會有危機意識噶咯喎。咁投票率會谷高喎，谷高嘅投票率咧，哇！就會對呢個民進黨有利㗎喇喎。 但我相信前者有講法嘅，就等阿處處姐呢將即係老嗰套中國國民黨嗰套嘢呢繼續喺度宣揚。 嗯。 咁大安旨意呢就贏嗰個選舉。仲有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你立委呢係會過半㗎喇。 嗯。 因為點解而家啲人要反呢一個嘅處處姐呢，根本嘅原因就在於呢，你輸總統唔緊要啊。 嗯。 屌你唔好累埋我輸埋立委啊，大哥。你諗下有啲選區明明係叮噹碼頭嘅，而家已經俾綠營咧係過曬啦。有啲選區明明係即係國民黨已經係即係拋離一個馬幾個馬位嘅，而家係貼緊。 喂， 呢個係自身利益嘅問題嚟㗎嘛？喂，我靠你，你又冇乜即係政治魅力。 係啱。 喂，咁好大鑊㗎喎，我唔換馬。喂，我知道呢一場選戰係輸㗎，但係輸得好好睇睇，我立法會都執返身材啊。 喂，其實我見 過半啦、啊、可以制衡一下呢個行政機關啦、啊、馬英九做得衰。咁、我哋即係下次再換個好啲嘅冇問題啊。喂，但係而家你走呢一條急統嘅路線。吓、佢而家咩九二共識都重新定義啊！屌， 系屌， 我仆街，佢癲咗啊！大佬， 佢真係好撚激進喎，真係。 喂，佢而家咪所以一路即係維持喺10-15% 嘅支持率咯。 嗯， 喂，嗰個就係基本盤嚟㗎啦。喂，大佬啊，國民黨嘅基本盤唔係15%噶嘛？國民黨嘅基本盤應該係55-60噶嘛，大哥。 蝕入肉喎、啊，而家係。 系嘛？喂，咁我点选立委啊？喂，我系台湾嘅立委，我都拉落台啦，大佬。嗱，你选唔紧要，你唔好累死我，大哥。 系。 咁所以呢个原来先系根本原因。除咗谂住最初系虚火一招，因为等埋朱立伦，无谓，佢未做够一年要搞新北选举啦，咁啊等下处处姐顶住先。屌，点知佢原来个李真嘅仆街。 嗯。 佢李真仲夸张啊！佢成班智囊全部都系啲统派嚟嘅。 嗯。 佢其中一个就系唔知。咩中国咩和平统一唔知咩委员会嗰啲咪屌真係大佬。 同埋佢即係以前就係一个党鞭嚟㗎嘛大佬啊，即係要啲人啲思想纯正化㗎嘛，要人哋即係一定要即係吓掰嗰套。 咁佢諗下、马英九唔想俾黄金平去选总统唔紧要啦，即係黄金平都赢唔到。咁諗住搵阿处处姐，屌你諗住出嚟玩下，点知你原来李真嘅。 係囉。 系嘛？你比黄金平好过啦。 即系你觉得就系话 黄金平话晒本土台湾人， 嗯，即系国民党已经失算啦，已经系 佢失晒预算啦、嗯。本来国民党内部嗰个省籍嘅矛盾咧都冇咁严重。嗯、你唔知原来啊，处处姐当年系新国民党连线噶，屌个咩郭柏川啊、赵少康嗰啲嚟噶， 深蓝。 嗰啲系深蓝嚟嘅统派嚟噶，佢真系大镬啊！而家佢而家箍晒嗰啲深蓝嗰啲飞咋，其他攞唔到啊！喂，但系台湾而家系八九成已经系本土嘅台湾嘅民主派嚟噶啦嘛、嗯？问题就系会唔会好似民进党咁，认为我即系需要有台湾人自决呢样嘢，同埋应唔应该改善同中国关系嗰样嘢，利用自己嘅地位去攞啲经济着数嘅啫嘛？ 嗯 喂，而家你搞到即系呢个好似屌共产党代表咁点搞啊？ 嗯， 咁台湾人仲投你，所以各民进党嗰啲友系醒噶， 嗯， 咪个个喺度即系鼓励阿柱姐出嚟选咯。 嗯， 诶、哎，你嚟咧， 系，其实我嗰阵时 有一个僆仔民进党嘅，咪走去咩岳飞像嗰度嘛，精忠报国啊嘛，屌叫佢影张相啊嘛，几过瘾。 我觉得奇怪啦，嗰阵时即系你见到即系阿柱姐走出嚟选嘅时候，最开心系绿营啊嘛，其实系。 咪都话啦，绿营啊，喺民调嘅时候啊，全部投洪秀柱啊， 咁所以咪俾 蔡英文都唔投啊， 系咯，咁所以咪俾你一 犀利啊， 高民望嘅假象咯， 咪所以咧话俾你听啦，我哋啲同事即系话俾我听嘅 message 就系咧，已经全部咧民进党已经系分派紧权力噶啦，已经 Anthony 你想做咩位啊？花生台总编辑。台长啊，定系总监啊，咁样大家喺度派紧位噶啦。屌，见到个柱姐又好，同埋你而家咁慢先至揾朱立伦嚟，你瞓觉啦。 唉， 冇用噶啦，马英九做得咁差嗰八年，换人噶啦。 所以冇啊，即系你只能 damage control 就系话，你作为国民党嘅代表，就唔好行得咁激啦，大佬。只能够系咁嘅啫。你换人呢？喂，你而家将你啲黑幕嘢啊，又话即系你点样吓、啊、威逼利诱啲嘢爆晒出嚟啊，重大喎、 啊！喂，正如啊，我哋一间会讨论个问题一样啫。喂，香港仲有冇人相信即系一国两制系坚噶？ 系咯， 一国同两制系矛盾噶嘛？正如中国同台湾系矛盾一样啫嘛。 嗯， 仲边有人会再讲过去嘅日子里边，我哋系支持民主回归噶？系、因为。我逼不得已要回归，所以我要争民主。 系、哎、呢、這个好大心结啊，对于你嚟讲， 唔系因为我哋俾人乱咁笠咗啊，话我哋当年嗰个嘅路线系咁啊，系咪？所以今日我特登请咗 阿方志恒兄， 方志恒兄，啊，新力量网络。啊，张炳良嘅 friend 系啦， 啊，就嚟 呢个香港夹新论嘅主编，系咪？哇，犀利啊！即系咁啊，好啦，咁啊，阵间翻嚟就方志恒嘅时间啦。OK， 拜拜， 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